演了，不管那柔和神气，将沙中洒照。汹涌的海水，扑击于一笑，他的呼吸也觉倦，半躺于天晓。情眸为你醉了，心窝也飘渺，依恋你无言怀里勾出的浅笑。身体的所想已一一交出，身心终于爱到痊愈灌醉了。在你铺满暖意手心里，藏着世界最美的浪潮。轻抚一寸半寸，无需再细算，身体那困倦全抹去了。在你透满暖意手心里，能令世界扑向火中烧。他笑暖了我，又焚化了我，他安慰了我，梦魂也悄悄静了。 能令世界扑向火中烧。